神雕继承达，想从房叔安的嘴里套点话。他算盘可打错了，他没跟房叔安接触过，他不了解房叔安的为人。要论武艺，房叔安一万个也白给；要讲究动心眼儿，他俩这整个大方个继承达呀，一万个也斗不过个房叔安。老方心里暗想，套我的实话，好嘞，干脆我借题发挥呀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，什么大我就吹什么。房叔安打定主意，把一口酒喝干了。我季老剑客，你看咱爷俩没见过吧？腾云，腾云呐，方才你看咱吹胡子瞪眼，现在唠得多好。我这人是个直性人，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我看莲花观也来了不少帮兵助阵的，对吧？您就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开封府也来老了，哎呀，这些天忙的，敲打后脑勺，连顿消停饭都没法吃，成宿觉干脆睡不了。为什么呢？老来人正睡着呢，砸门了，给这一波刚接进来，还没等吞裤子又来了，干脆浑身打浑身，连鞋都不脱。你看我眼睛都熬红了。那么都有谁，你能不能讲讲？不至于保守秘密吧？那哪能的，都得在擂台见面，那有什么不能说的？不过呢，我挑那重要的说，要都说，说的明天天亮也说不完。好，知道冰山北极岛吗？知道。呵，来了几位，这几位我头回见着。有个老头个不高，那头发拖地，哎呦你娘，那头发怎么那么长，长发道人雪珠莲，你听这姓也特殊，冬天下雪的雪。来了领着几个人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峰，飞飞上人诸葛随，来四个。季承达一听，我的天哪，长发道雪珠莲来了，这个老家伙亲自出了马了，看来我问就算问对了，心里好做得有数，有备无患呐。他心里吃惊，脸上显着还挺平静。哦，请往下说，还有谁？峨眉山的人那是肯定得来呀，冲着云瑞那个份上，冲着上三门他们得来。白云剑客夏侯仁，一字峨眉女马凤姑，寒江孤雁女剑客上云凤，还有那最厉害的跟小孩似的，其实年纪可不小了，一百多岁了，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，人家四个人一块来的，前天晚上来的吧。季承达看看两旁的群贼，众人用眼睛说话，对房叔安讲的又信又不信。这季承达接着往下问，少爷还有谁呢？还有少林的，都是大徒和尚。哎呦，我说少林怎么出胖子，光那天晚上就来16个胖子，呵，一张床就能睡一个，就为了接待这帮和尚把我屁都累出来了。来的是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中会，欧阳普中在这儿，封僧最菩提凌空在这儿，那咱就不必细说了。还有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 少林八大名僧的第四位，还有什么降龙僧、飞虎僧，哎呀呀，多了，少林的人也都来了，乾坤五老、中山五老，还有个大和尚住到海外，叫万年古佛，他领个徒弟，就是海外野叟，叫王元啊。王元也来了，来了，他能不来吗？他跟我干老那交情可好了，在阎王寨那时候就说过，梁子，你要有事儿，你给我打个招呼。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，随叫随到。你看多够意思，二指宽一小纸条刚送去，奔儿爷儿俩来的，万年古佛陪着。还有谁？太多了，没说我要再说，那说起来就没完了。您知道这么点儿也就可以了。季承达点点头。这会儿方叔安也吃个不得灵的，方叔安一想啊，趁这事谈的挺投机，我快点脚底下抹油溜之乎，别一会儿这帮小子翻了脸，我再出了事儿。想着这，方叔安站起来了，各位多谢盛情款待，也吃饱了，也喝足了，嗑也唠完了，请给我个答复吧，八忙嘞。什么时候开始？郭长达说，我告诉你，明天继续开擂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明儿个擂台上咱不见不散。各位啊，我可告辞了啊，有功夫的话呢，众位可以到开封府去做客，欢迎你们串门。寻贼一听，不，谁上那串门去，没事再钻到铡刀里头，倒霉不倒霉。方叔安说完了转身就走，郭长达领人把他送出莲花观。这阵三更天已经过了，方叔安三晃两晃消失到黑夜之中。等郭长达回来，群贼就议论开了。有人就说，别听他的，这小子满嘴没人话，他刚才说的话呀，我根本就不信，没那么八宗事。有的说也不见得，你说没那么八宗事，到擂台上咱不就知道了吗？即便他说话有点悬头，总不能都悬吧。季承达对这种看法表示同意。季承达一想，哪怕他说一半是假的，一半是真的呢，那我们也得做好准备。其实啊，半半都没有，整个唬人。正这时，飞剑仙朱亮一皱眉，老剑客，方叔安这小子肯定没跟咱说实话。哦，老剑客，何以见得？嗨，我最了解他，在阎王寨我就认识他，这小子说话办事是神鬼莫测，就光凭他一个人，他敢上莲花观，我就不信，肯定背后有人跟着他，也有人主使他，不然他不能那么坦然。另外呢，开封府究竟来了些谁，咱们心里他没数。我的意思，领几个人出去，把他抓住，严刑审讯，撬开他的嘴巴，把真话掏出来。郭长达一拨了脑袋，哎，朱老剑客，这就不对了，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，咱们哪能那样做呢？哎呀，我的总门长啊，您那就破例的答应了吧。什么叫不斩来使啊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们找什么借口也能治他的罪。再者一说，在莲花观我们招待他了，供他吃供他喝，还怎么的？我领人在半道上收拾他去，与咱们莲花观毫无关系。如果他们想报复的话，我就说我们私人有过节，我找他算账，甚至我还可以说 房主安过去借过我的钱，现在我要讨账，他不还，所以我才治他。这不有的是借口吗？主要我是掏出实话来。 好吧，朱老江哥说的有一定的道理。那你现在就起身吧。 好了，弟兄们，有乐意跟我去的没有？抓房抓去。有没有报名的？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我也去。 一共是12个贼报名，朱亮带着，算朱亮13个。13溜黑影越过大墙，是直奔西山奥树林，从后边就追下来。实质上这是脚前脚后的事儿。单说方叔安离开莲花观，进了树林子，一边往前走一边回头。方叔安就怕他们后反哨。老方一看后头没人，这心呢多少安定一点，心说这离着开封60来里地儿，凭着我的脚程，天亮四不亮我也就到家了。好一会儿我四爷爷还去派人在半路上接应我。快走啊，如果要有人在后头想收拾我，我可就倒了霉了。他晃着大脑袋正走着，就听后边那野草刷刷之响。方川就预感这情况不妙。就在这时，就见一溜白光唰从他身边射过，把道路拦住。站住！方川吓一蹦， 我的妈，谁呀？吓我一跳。 仔细观看，非剑仙朱亮。因为朱亮爱穿白的，动作再快，所以就像一溜白光似的。就在这时，那12个贼一字排开，拉成大网。方叔安一看坏了，怕什么来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把朱亮这个老东西要不死，那一辈子我也好不了啊。方叔安心里害怕，表面上装作挺镇定，一伸手把小片刀拽出来。 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想干什么？认得不？ 12寸长小片刀，上称一腰，1斤4两4。我这把刀神出鬼没，不服劲儿，你看我给你们练一趟。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叫干什么呢？这叫给自己壮胆子。练完了，房叔安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。 我你们怕不怕？ 把群贼气的，心说谁怕这玩意儿？飞剑仙朱亮把五斤拐棍一晃，冷笑了一声：“姓方的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。告诉你一句话，走不了了。你把那修脚刀给我扔了。”规规矩矩跪在我的面前，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你要都说了而且说的是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值得我一打。我把你打死，我不但不脸上增光，我还得丢人。我就是问你实话。方川牙崩半个，说个不字，你看一看，大概你也走不了。两条路你自己选吧。 哎，我朱亮， 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方叔安可没得罪你们，即便有什么过节，咱八王内生比，为什么半路截杀于我以多取胜？这不是小人的行为，又可耻又可气而又可笑乎。呸，你少在我面前穷白活。 到底怎么的？把刀扔了吧，不然我可要动手了。喂喂， 万一想好坏了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呀、36计走为上策，真要落到诸葛亮手里头，我就肯定活不了了。方叔安想到这儿，故意装熊，把小片刀背上了。王老将军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发脾气，你不就问点实话吗？你问什么我告诉你就得了呗。哎，这就算对了。那你说吧，你问什么？ 我问你，开封府究竟请了什么人了？说实话， 欧阳普中的眼睛治好没治好？谁给治的？怎么治好的？或者是没治好，现在病情怎么样？都跟我讲。 哎，好了。他说，哎，王老将啊， 你问行，他跟着问什么？ 谁问的？ 你后边那位嘴直动，他想问什么我听不清楚。诸葛亮信以为实，一回头，这功夫方叔安比兔子跑得还快，直立钻进草丛，是撂起来了就跑，可把诸葛亮给气的。好小子，我今儿我看你能跑到哪儿去？上天赶到凌霄殿，入地我赶到鬼门关。追！方叔安怎么也跑不过人家，眨眼的功夫又叫飞剑仙给追上了。诸葛亮飞起了一脚，正踹到老方屁股蛋子上，呼通呱啦呱啦呱啦，就是一溜滚。两个贼过去刚要抓他，老方也急眼了，把小片刀拽出来，哪个过来，快快快，哪个他妈往前一凑，我就抹脖子。把俩贼吓得扎着的手没敢过来。诸葛亮说，往后退，他跑不了。怎么的？说不说？ 你说呀， 为什么跑？ 我怕说完了你再收拾我。 不说实话，我就不收拾你。 哎，好了，哎呀，这一脚都把我踹糊涂了，哪茬我都忘了。 方才我问你，你们一共请来的都是谁？ 那请来的 方叔安根本没听他这些话，他眼睛往四外看着，他正想那个老头，心说打百步神拳无影掌那老家伙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不说了吗？要遇上为难之事，你必定出头帮忙啊！现在正好是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可不能袖手不管呐！要不管，我老方这条命可保不住了。 哎呀，他往四外一看，黑洞洞的，根本瞅不着个影子。 老方又想，得了，那老头跟我定的约会是这么说的，如果遇上危险了，叫我可劲儿吹，吹得无敌无敌的，越大越好，不如我就提高嗓音可劲儿吹，我看看他能来不。想着方叔安把脑瓜子一拨楞，冷不丁这一嗓子把13贼吓了一跳。啊，我什么毛病？这小子一惊一乍的。诸葛亮把拐棍一晃，你怎么了？你疯了？ 你才疯了呢。 我诸葛亮啊，我他妈也看出来了，我退一尺你进一丈，蹬鼻子上脸给脸不尿脸呐。我方叔安是何许人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。不但你不知道，谁都不知道。今天我也惊异了，我露出两手叫你看看来。我诸葛亮，你站好了，你就在那站着，你看看我给你一掌，叫你知道知道我掌法的厉害。王栓说着，把小片刀交到左手，把正手举起来了，这手是一个劲儿的晃动，那意思啊，那叫那老头好看着点儿。心说的老祖宗，你在哪儿呢？来没来呀？我可比量上了啊，这一切都是按你交给我办的，你可别叫我当众丢人呐，丢人是小事儿，别把我命给我搭上。方叔安提高嗓子，吵吵的挺胸，看见没？我这巴掌可举起来了，诸葛亮啊，这巴掌我可揍你的脑门子！ 先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朱亮好像没气趴下，方叔安呐，你真是疯了，信口雌黄。咱俩离着好几丈远，你能打着我？你打着我试试。哎，你这样能打着我，方叔安，我趴在地下拜你为师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这话跟你说的啊，我后面那十二个小子听见没？你们可以做见证啊！行了，这徒弟我算收下了，虽然品质差一点儿，但是呢，将来还可以改吧。归间给师傅磕头，放屁，没打着我磕成头啊，还得打着。好了，你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，跳！方叔安的手往前一拍，其实他也真使劲儿了。他再使劲儿，他不会这种功夫。谁也没想到，朱亮就脚这个脑门子上，啪！他的这个清脆劲儿在半里地以外都能听见声音，把朱亮打得哎呦一声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当时摔了个仰面朝天，把方叔安吓得一闭眼睛。哎，其实行啊，哎呀，我说那老祖宗你在哪儿眯着呢？你真帮了我的忙了。哎呀，这掌法太好了，哪也离着这么远就给削上去了。哎，看来人呢，活到世上想什么有什么的。不说方叔安高兴，单说飞剑仙就地翻滚，两眼发黑，好不容易挣扎着站起来，群贼就过来了。老剑客您怎么了？老剑客，往飞剑仙朱亮脑门子上一看，鼓起了像核桃那么大一个包，这包是红肿高大呀。朱亮一只手摁着头，一只手点指方叔安，姓方的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打暗器了？你可不应该用暗箭伤人。你废话，我说你要不明白你就别说那是暗器嘛，那是功夫，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，隔山打老牛，你懂吗？看来你还没明白。行了，我再给你后脑勺来一下。王叔安说完了，把手一晃，后脑勺啪，朱亮往前抢了一丈多，哭啼摔了个狗啃屎，再猫后脑勺比脑门那包还大。朱亮一瞅，他妈这怎么回事？这哎呀，不用问的，我中了计了。这周围都是方叔安布置的天罗地网，干脆我跑吧。朱亮率领这些贼站起来就想跑，方叔安把手一举，站住！哎，朱亮，我可打你眼睛了！你要胆敢跑，我就一下把你眼打瞎！真把朱亮给唬住了啊！方叔安，难道说你小子还得理不让人？不是，我告诉你，朱亮，冲你这么大的年纪，我再一次警告你，往后学好。如果你要再继续为非作歹，你可小心你的狗命！就这么跑不行，都站好，你领头站好这一队，敢奔莲花观，我说一二三就给我滚啊！一二三滚！哎，是您的，夸夸夸夸夸，还真听话，排着队跑了，给方叔安乐的。哎呀，你说可真了不得，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，我不是做梦啊！一直看朱亮他们走远了，方叔安就觉着脖子后头有人吹凉气儿，回头一看，正是那位老者。 方川双膝跪倒，我的老祖宗，我的祖宗家，我这个大了孙儿给您磕头来呀，您可帮我的大忙了。我说方爷，咱这戏法变得如何？嗯，太好了，可惜呢，打的是朱亮，这要是给郭长达来一下嘛，郭长达也是人，他来了也是照旧。那季承达呢？季承达也是人，他叫九头神雕，我把这九个脑袋挨个给他造瘪。 哎，是吗？我说老祖宗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 您跟我回奔开封府，您跟大伙见一见，让我们相爷好好款待款待。我回去把您这些事一说，您就是我们的神仙了。无论如何，老爷子您得答应。 嗯，今天我出头也是为了此事。 说完了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咱们赶紧离开才是。 哎，好了。 说着话，俩人往回走，一边走一边唠。 方川的脚程太慢了，怎么使劲也跟不上。 我说老爷子，您背着我点儿吗？我这边这走太慢了。 我倒没关系，是不是累赘了您了？ 方川，你这小子是不是想冒坏？我这个岁数，你这个年纪，你叫我背你行吗？ 怎么办吧？ 我掐着你脖子，拎着你的， 哎，捏捏，这脖子够细的，你一掐再掐折了，砰！ 老头给攥住了。 方川手刨脚蹬，干脆没有反抗能力，老者往下一塌腰，就像拎包似的，把方川是拎回迎宾馆，往门前一放，手撒开了，方川直翻白眼。 我说您可告诉我，你俩再待一会儿，我这气儿就上不来了。我说老爷子，您等等，我到里边送信儿，叫他们列队迎接。 在风里，像不说话的你，我想你的心又在半空中结冰。 下弦月初边的雨，像是星空下的你，抱着思念的我寸步难行。 你曾经来过心里，像心中烟雨缠绵，多少的记忆你还没有带回去。 是我爱你的身体，或是你所谓的命运，要我们来体会爱的玄机。 没有风也没有心，没有天也没有地， 没有你世界也没有了呼吸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收藏。 房树安把帮忙的那位老者带到迎宾馆，打算给大伙介绍介绍。等他把门砸开，爱虎从里边出来了，说完回来了。 哎，老叔，我回来了。 怎么样？ 哎呀，一言难尽呐。 母叔啊，等没事咱们爷儿俩再唠场。现在我请了一位世外的高人，鼎鼎了不起的人物，您快点给送个信儿，让我四爷爷和我干老亮全队迎接。 至于那样，哎呀，老叔啊，将来你就知道了，这是个活宝贝儿。 爱虎果然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范江叔、蒋平、白眉大侠、徐良、云瑞等人都在这儿呢，正盼着方叔安回来。他要不回来，徐良就决定亲自去看看。后来听爱虎这么一说，人回来了，这心才放下。又听说他请了一个顶顶了不起的高人，猜不透是谁，只好率领七杰小武艺各位英雄来到迎宾馆门前。 发叔啊，你回来了。 哎呀，干爹回来了，咱爷俩有话一会儿再说，给您介绍介绍啊。这位就是吴彦祖。 方叔安回过头去一看，那老者是踪迹不见。 哎喂，我这老头缺德带冒烟的，把我折腾的上吐下泻，他躲了。老祖宗，老祖宗家儿，老家伙，那老不是东西的。 徐良过来给他一巴掌，都放松啊，你吵吵什么。 哎呦，干老，你说怪不怪，明明我请了那高人，刚才还跟我讲话，你怎么一会儿的功夫没了？你说他拿我这不打岔吗？ 大伙找半天没有，徐良就知道方叔安不是开玩笑，看他急的那个样子也是真事儿，肯定这个人是戏耍方叔安，不乐意露面，也就不必勉强了。找了一会儿没有，大家这才回到迎宾馆，把门关好。老少英雄把方叔安围住，细问经过。方叔安呢，一边喝着水，一边晃着大脑袋，把奔莲花观的经过是讲述一遍。这回他可真没说瞎话，特别是方叔安提到了那位世外高人，大伙一听就为之一惊啊！哦，真有这么个人？ 有， 年轻的人不知道，就是上了岁数的人也都糊涂了。这时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大力佛、欧阳普中身体已经康复了，正准备着最近几天就登上八王擂找郭昌达算账。听方叔安这么一说，老罗汉是紧皱双眉，阿弥陀佛，我倒想起一个人了。哦，大伙一想，那人家经历多见得广，那么大年纪了，他可能有个眉目。特别是方叔安凑到眼前就问你：“ 老爷子，您说他是谁？” 我说的不一定对呀。想当年有一位叱咤风云了不起的人物，人送绰号叫长寿仙翁，姓陶，叫陶禄陶夫安。老陶家就善打百步神拳、无影掌、隔山打老牛，除了他们家之外没有第二个会的。今天冲叔安这一说，他就是老陶家的人，肯定无疑，但是又不像是陶禄陶富安。这老头如果今年要活着的话，得130多岁了，估计他不在世上了，莫非是他的后人？不成， 那也背不住啊， 人家是心思粑粑独一份儿。就冲他拿那个跳领劲儿，水萝卜就酒嘎嘣脆，嗯，没有第二个人，肯定那老陶头还没死，还活着呢。但愿如此。欧阳普中说，老陶家的人自成一派呀，不在五大派八十一门之中，人家是专门研究百步神拳无影掌。我老人家你怎么不学呢？嗨，这个不是想学的事儿。我在十二岁那一年也想学这种功夫，可叹学了几次都失败了。这种能耐不是人人想学而且都能学到身上的，它是一种特殊的本领，必须一种特殊的人才能学。那位说，那怎么会，什么叫特殊的？当时是大宋朝，人们能想的那么多吗？知识也没那么广，实质上像这种人都有半点特异功能，没这个你学不了。他们说不清这个道理，所以归功于特殊的人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大家就问方叔安，莲花观都来了谁了？方叔安啪啪啪做了介绍，众位高人闻听，心头感觉到十分沉重。有一个郭长达，三尺地灵魔陆坤就很难对付了，如今又来了个九头神雕纪承达，岂不难上加难？但是已经一言为定了，明年接着打八王擂，所以大家都早早的休息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次日天还没等亮呢，蒋平就把大伙招呼起来，书席已毕，全都到前厅集合。蒋四爷代表开封府是当众讲话呀。蒋平一抱拳，各位老前辈，各位弟兄，今天咱们大家要赶奔西山坳八王擂，我已经请示过相爷，相爷的意思，这次赴擂无论如何也要把八王千岁请回来呀、啊！今天可就是今天了，咱们能行风的行风，能行雨的行雨，有多大的本领你全都拿出来。尤其咱们办差官只是为国尽忠效力的时候到了，各位帮忙的英雄也不要在旁边看热闹，也希望尽力帮忙，咱们齐心努力把八王千岁请回来。我代表开封府相爷向各位来宾致意了。蒋平说着鞠了仨躬，大伙心里的十分受感动啊。欧阳普中说，弥陀佛，蒋平啊，你不必往下说了，不管从公说还是从私方面讲，我们都是责无旁贷，一定要把八王爷请回。好嘞，多谢各位。还是按上次那样，咱们大家别互怼，互怼太扎眼，行动也不便，各找各相好的，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，十个一帮，咱们分批赶奔莲花观。今夜定更天，在莲花观山门前集合，谁也不准私离兄弟，里应外合，好捉拿郭长达，解救八王爷。扎实，明白了。大家起身了。蒋平马上让南侠知会五军都提府， 这五军都提府就是管兵的，陶陶就是铁帽子王爷岳恒。原来包大人早就请了旨，也跟老元帅打了招呼。岳恒啊，为了捉拿这帮贼，事先准备了20000精兵、10000步兵、10000骑兵，随时听开封府的。现在展军飞一到五军都提府见了老元帅之后，岳恒把桌底拍妥了，我这弓早就拉满了，就等着往外放箭呢。展老爷，请你先行一步吧，军队的事交给我了，我准时到指定的地点，把莲花观和西山坳包围。军令，南侠回去了。老元帅岳恒传下令箭，马步军兵分批行动。你想要人到10000，无边无厌；要20000人马，在大道上平铺往前走，那太扎眼了，那不就等于给贼送了信儿了吗？因此白天不动，等到晚上要分批来个急行军，定更的时候偷偷的把西山坳和莲花观包围。安下老元帅岳恒，怎样调兵遣将咱不必细说。再说莲花观的群贼，这天早晨起来，他们是饱餐了战饭。郭昌达率领群贼来到擂台，挑帘往前台一看，哎呦，看热闹的老百姓比上一次多地多呀。因为老百姓知道擂台远没有结束，既然头一次打得那么激烈，那么第二次比头次还得激烈的多得多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有好奇心的，爱看热闹的，关心的都来了，所以能多达几万。山坡上平地都是老百姓了。郭长达看了看，又退归到后台，因为时间还没到，他打算闭目养神。跟他来的有飞剑仙朱亮、3尺地灵魔陆坤、9头神雕纪成达、那个老家伙公孙良，还有5雷金刚道，以及其他的贼寇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小老道从后台过来了，回祖师爷的话，什么事？来客人了。哦，郭长达一愣，这时候哪来的客人？你没问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哎呀，祖师爷您快接一接吧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您的授业老恩师，带着不少人来了，是帮您忙的啊。郭长达赶紧站起来了，其实我老师，难道真是他老人家？他简直有点不相信，跟着这个小老道到后台，可顺着梯子下去一看，哎呦，果不出所料，来者正是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。这大和尚在后头带着半的和尚、小和尚、和尚子儿，能有5、60号，一个个脑瓜倍儿亮，被早晨起的阳光照得刷刷直反光啊。就见卧佛昆仑僧身材高大，身披绛紫色袈裟，灰布僧衣，手托一对钢胆，背后有人给扛着金顶9连环。 这卧佛昆仑僧岁数太大了，满脸都是瘦斑，这个人呢要超过七八十了，脸上就添零碎，起这种黑斑，一般人给他起个美名叫瘦斑。瘦路越大，岁数越多，哎，这斑越多。再看卧佛昆仑僧脸上的瘦斑几乎都长满了，两只怪眼冤翻，大秤砣鼻子，鲶鱼嘴，是耳戴金环。郭长达一看是双膝跪倒，以头触地，师父，我真没想到您能亲自来。喂，郭长达感动得过分，鼻子一酸，他哭了。昆仑僧用手相搀，长达起来吧，这么大的年纪，这是何苦呢？师父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见着您呢，我这心里头热乎乎的。师父，赶紧跟我回庙吧。 不必， 在这儿不挺好吗？ 我想开开眼，瞅瞅这八王类胜负如何。 师父，您万水千山而来，也够辛苦的了。这个地方乱马人花，你也不得休息，我看还到庙里为宜。 不必， 我都休息得很好了， 不让我看看我也不放心。郭长达不敢多说，陪着卧佛昆仑僧登上八王擂，到后台， 纪承达众人一看真是昆仑僧，呼啦朝全站起来了。那在这儿来讲，昆仑僧的身份是最高的，纪承达也得矮着两等。他带着公孙梁五雷金刚道赶紧过来，躬身施礼迎接老罗汉。卧佛昆仑僧也没客气，把手一摆，各位你们倒先来了一步。说着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里边，大家归坐。那帮贼没座，都是卖不了的书该戳起来看，远远的在旁边垂手站立。有座的仅是十来个人呢。郭长达就问师父，您这是从哪儿来呢？ 长达呀，我这是从边山卧佛寺来呀，你的信为师接着了。 师父，既然接着我的信，您怎么才到呢？ 哎，从中有一段隐情，现在不必细说，将来我再告诉你吧。 卧佛昆仑僧说的这是紧皱双眉，唉声叹气，看得出他心里头有不痛快的事儿。书中代言是那么回事吗？一点都不假，因为卧佛昆仑僧在边山卧佛寺很多年没有下山了，他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郭长达，您看他们爷俩最投缘，郭长达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他就有点逆耐不明啊。这郭长达呢，专门在外的挑动是非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这次立八王擂囚禁赵德芳，他也没隐晦，跟他老师卧佛昆仑僧都说了，最后约请昆仑僧出面帮忙，帮着他镇擂。这昆仑僧对这个事儿有点为难呐、他身边还有金银铜铁四如来， 这四个看家的徒弟帮着他参谋这件事儿。这金面如来就说：“师父，既然我大师兄已经把八王擂立起来了，这个架子已经支起来了，您不能不管呐。您要不周着他点儿，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您交给我师兄这几十年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再者一说，他丢人不是他一个人的事，人家笑话就得笑话您。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你也得亲自出头啊。” 弥陀佛， 康达太不对了。有道是官棍不到势力，你哪能跟官面为仇呢？古往今来跟朝廷作对者绝不会有好结果呀。他老了老了，他糊涂了，居然敢囚禁一国的八王千岁，这不是造反吗？犯下了十大不赦之罪，连老僧都被牵连在内，我怎好帮忙呢？师父，您说对了，现在您帮忙也得帮，不帮也得帮，因为事情已经把您牵到里边了。比如说句难听的话，我师兄郭长达叫你官府抓住一问，你是他师父，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你怎么教育的？你就得跟着掉脑袋。所以这个事儿管也得管，不管也得管。师父别耽搁了，赶紧起身吧。这昆仑僧啊，听着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也有自己的想法。他一想，不如我到莲花观去一趟，摸摸尸底，看看这个八王擂到了什么时候了。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及早收场，还可以挽回，我就逼着郭长达离开西山坳，别再贪乱是非。如果事情没法挽回了，那也就讲说不了了。因此卧佛昆仑僧这才从边山卧佛寺起身。他这一走，金银铜铁四如来非要跟着不可，他们呢还从来没到东京去过，想开开眼，所以昆仑僧答应了。这金银铜铁四如来的下边还有徒弟呢，有20多个，也想借光跟着去开开眼，昆仑僧也答应了。那么谁还没有撒好俩后的呢？互相这么一荐举，凑了60-70人。卧佛昆仑僧一看，哎，跟着跟着吧，让他们都开开心。再者说，莲花观肯定用人呢，我带去的人哪有饭桶，都是以一丁十的，无非就是多吃点饭呗。因此一律照准，把这些和尚可乐坏了。昆仑僧带着他们列着队，这才起身。可是正好路过山西万里白树林，昆仑僧就想起仨朋友来，三教堂的三位堂主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，三堂主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和尚。昆仑僧一想，我们的交情莫逆呀，我们有事他帮忙，三教堂有事我帮忙啊。如今我徒儿遇上为难的事儿，我想他们老三位也绝不能袖手不管。已经到家门口了，我岂能越门而过呀？ 不如我到那儿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倘若三位堂主乐意帮忙，那可就饱了险了。到了八王擂，我们是准赢，不能输。对，就这样，昆仑僧领着手下的弟子徒孙一拐弯来到三教堂，正好三位堂主都在家。他们跟卧佛昆仑僧交情之后，听说他来了，列队迎接，把老罗汉接到里边，其他的人在配方招待。这屋里就是他们四位。这三位堂主就问老罗汉，您怎么这么得闲，这是从哪儿来，要上哪儿去？阿弥陀佛，是这么回事。三教堂的几位堂主就吃了一惊，有这等事儿。这么说，总门长郭昌堂在皇上的眼皮底下立了一座八王擂？对，这个孩子太叫我不省心了。你说我本应不管，但是他给我来了信了，再三地恳请让我出面，我是他师父，我怎好拒绝呢？因此我这是赶奔东京，从此路过。三位啊，咱们都有交情，我打算如果你们三位得暇的话，能跟我去一趟，如果三位不能都去，哪怕去一位两位，我也非常欢迎啊。二堂主铁掌霹雷子詹明奇站起来了，大哥，您来的太好了，您不来我还想去找您呢，头两天我就做好准备了，就想去莲花观，我大哥不去，老三不去，我陪您去，您看怎么样？卧佛昆仑僧知道这哥仨有三种不同的能耐，尤其这二堂主铁掌霹雷子掌中的掌法是天下绝伦呢，有他跟着那太好了。二弟，哥哥我怎么谢谢你呢？要那么说，咱可不能多耽搁，今儿个就得起身。好嘞，我这全准备好了，咱说走还就走。话音未落，三堂主陈仓和尚站起来了，把大手一伸，妈的，二哥去不得。二堂主就一愣，老三你反对？对，说什么我也不同意二哥你去。你就没想到那八王擂乃是龙潭虎穴，是有去无回。 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